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半妖司藤》，作者尾鱼，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 第140集，小女嬉戏。 孔熙如小朋友，你出来一下。 小朋友的目光唰的一下聚焦在后排一个小女孩身上。她约莫四岁左右，穿呢制的女童小大衣，红色的靴子，齐刘海，披肩发，头发上还加了个镶钻的发夹，长相相当的漂亮。但在一群精神抖擞的未来花朵中，她很有一点放弃治疗的颓废，整个人蔫蔫地坐在板凳上，还很是让人不能容忍地弓着腰，两手拢着袖子，生生把国际范儿的衣着搭配穿出了农村老太太窝在墙根晒太阳的风采。听到老师的话，他懒洋洋地站起来，嫌从旁边走太绕道了，斜着眼睛看前排的小朋友道：“ 让让让让，老师叫我。” 小朋友们都很乖，拎着板凳贴着屁股给他让路。他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慢吞吞地走了出去。林娟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她把教室的门给掩上，一脸严肃地看着孔熙竹。 熙熙，你知道老师为什么叫你出来吗？ 不知道。 林娟气不打一处来。 今天已经有三个小朋友报告说你抢他们东西吃了。熙熙，老师不是说了吗？东西不够吃的话，举手让生活老师再给，为什么要抢别人的东西吃呢？这种行为很不好的，你知道吗？还有小朋友说你还吓唬他们，说谁告诉老师就要收拾谁。西西，这种你是跟谁学的？ 跟电视里学的。 林娟很激动，这种流氓行径几个字险些脱口而出。你听听，西西这四平八稳的调调，他很有理了，这是。林娟声色俱厉地跟他说：“ 西西啊，你要是再这样，绝拿不到代表本月表现优异小朋友的进五角星了啊！” 西西却满不在乎地嘟囔了句：“ 又不能吃。” 然后他就被拎出来了。孔熙竹小朋友被拎在门口罚站，本来林娟没准备处罚他的。但是他的认错态度太差了。五分钟之后，林娟发现上课的小朋友们不专心，总是偷笑着往外头看。顺着小朋友们的目光看过去，林娟的嘴差点都给气歪了。 西西，我让你罚站，你居然在走廊上散步，还散得慢慢吞吞的，散完一圈又一圈。 站着不动冷啊。 你。 哎呀，这我问他还挺有理的。教室里爆发出了一阵哄笑声。林娟一肚子的没好气，但又无计可施。现在早就不是过去的体罚时代了。现在的孩子都金贵，闹不好家长就会向教育局投诉的。末了，林娟只好虎着脸赶他去老师办公室。老师们都在课上，办公室没人。林娟料定他不会好好站着的，果然走开几步之后回头，他已经靠上了办公桌。 西西，站直了，你没骨头吗？ 西西听到了，很不情愿的极其勉强的把背挺直了些。林娟气得七窍生烟，哎呦，这西西亏的不是他自己的孩子，要是他的非得掐死他不可。半个小时之后，西竹又被林班的男老师怒气冲冲地拎回来了。林娟头大如斗，这又是怎么了？男老师激动地痛陈道：“ 哎呦，林老师，我第二节才有课，我就晚进来一会儿，一看办公室没人，我就给我朋友打电话，跟他说以后别找我看鬼片了。他妈的，昨晚那女鬼唱歌的时候，老子都吓尿了。是，我是胆子小，平时也不瞒着你们的，但是这个西西，他这个西西真的。” 他手指头点着西西的脑袋，就差戳他脑门上了，越说越是悲愤。 老子坐着坐着， 林娟咳嗽了一声，瞟了一眼西竹，提醒他道：“ 孩子面前，注意一下你的形象和言辞。” 男老师调整了一下措辞：“ 我坐着坐着，听到有人唱歌，哎，你们懂的，就是那种要断气的调子一样。西西的个子本来就矮，被办公桌挡着，我是真没看见他，吓得我那个汗毛嗖的一下直竖啊。” 说到这儿，他突然停住了，似乎在这之前他一直纠结的是西竹的搞鬼不听话，而直到此刻他才奇怪地意识到了什么。他俯下身子问西竹：“ 西西啊，你之前唱的是什么歌呀？” 西竹慢吞吞地回了句：“ 儿歌。” 林娟扑一声笑出声来：“ 你看看你，人家孩子唱个儿歌都能把你吓着，没出息。” 男老师气急败坏：“ 什么呀？那要是真的是儿歌，我把我的头割给你。” 林娟觉得有必要跟西竹的家长谈一谈。见面前，她查了一下孔西竹的入学资料，惊讶地发现，她居然是随母姓的。妈妈叫孔京华，而更奇怪的是，孔京华已经47岁了。果然，孔京华对此并不隐瞒：“ 是的，西西是我领养的，不要说是你们，连我都在和他磨合之中呢。听说他是被一对大学生情侣在山里捡到的，那对情侣很喜欢他，自己都想收养。但是他们的情况不符合收养法的规定。我不知道孩子早些时候经历过什么，但跟正常人家的孩子应该是不一样的。这一点还要请老师多费心包涵。”“ 哦，原来如此。费心当然是要多费心的，不过这也需要我们校方和家长共同配合才是啊。对了，西西他平时是很喜欢看电视吗？”“ 很喜欢吗？似乎也没有吧。”孔京华没什么特别印象。“ 可能吧，小孩子嘛。”“ 这就对了。”林娟赶紧委婉地旁敲侧击：“ 小孩子4-5岁的时候最喜欢模仿，像我们班那个高全安，看多了爱情片，整天说这个是他女朋友，那个是他女朋友。也不能怪小孩子，电视剧导向不好。其实我们是提倡家长要是有空，可以陪孩子出去走走啊，旅游啊，去游乐园什么的呀，不要老闷在家里看电视。” 这话说得含蓄，点到为止，希望家长能心神领会。西西这么小就学会欺负小朋友了，这长此以往，那可怎么得了啊？更何况还是个小姑娘。孔京华随口应了一声，他有更关心的问题道：“ 哦，好的，林老师，我们西西在学校吃饭怎么样啊？”“ 哎，还是不要向家长告孩子的黑状了。”林娟敷衍了过去。“ 挺好，吃的不少。” 孔京华忧心忡忡的：“ 西西这一点奇怪得很，有时候一口菜都不碰，有时候我都怕他吃撑着，我以为他是挑食。下一次吧，做他上次喜欢吃的，他要一筷子都不碰了。哎呦，小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样饥一顿饱一顿的，哎。” 说到这儿，他颇为愁郁地转过头，透过玻璃窗户看到了远处滑梯上坐着等他的孔西竹，轻声说了句：“ 这个女儿啊，我一见面就喜欢，比较宠着顺着，希望跟她的母女缘长一些，别跟……” 他的声音忽然低下来，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说了句：“ 别跟上一个似的。” 西竹坐在滑梯的顶端，百无聊赖地看着办公室的方向。天阴阴的，视线里蒙蒙的灰黄色，他觉得看什么都烦。低头再看到自己的小短胳膊小短腿，就觉得更烦了。滑梯底下有人叫他， 西西，西西。 是同班那个小胖墩高全安，还有他的好朋友瘦猴。高全安仰头看他，胖嘟嘟的脸颊跟两个超重的小苹果似的。 西西，你长得真好看，做我女朋友吧。 神经病。西竹才懒得理他呢，但是瘦猴和高全安之间却爆发了激烈的争执。 不行，你的女朋友不是罗艳艳吗？ 我不要她了， 她会哭的。 高全安气冲冲的。 她天天哭，被老鹰抓到了也哭，分到的饼干没有人家的大也哭，就是因为她天天哭，我才不要她的。 说完了，他满怀希望的仰脸看着西竹，谁知道换来兜头一盆凉水。 滚。 不是那种怒气冲冲的滚，而是那种轻描淡写似的，我想静静，你别来烦我的那种，更伤人。高全安仍旧不死心。 西西，我每天都带巧克力给你吃。 滚不滚？ 不知道为什么，高全安有些害怕的，耷拉着脑袋，悻悻地走开了。 西西为什么不喜欢我嘞？ 他一边走，一边忧伤地问瘦猴。瘦猴安慰他道： 要不追张楠楠吧，他长得也好看。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